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先要提醒一下各位，现在有些区域可能已经下起了零星小雨或者是小雨了。所以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湿滑，慢慢开，别着急。 是的 啊， 雨量倒是不大，就是一看哦车脏了，好停。 啊对。停了就是。 是的， 下来洗车是吧？ 是是是是。 哎，说到不着急，今天咱聊的这事儿啊也是个不能着急的事儿。就是您要着急啊您逮不住他，这得看缘分。 真是，刚才我表扬他半天了 啊， 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哦， 当然这是往好了说。 是是是，是我给他定义就是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在晚上这时段好长好长好长时间都没见到他了，但是经常下午的时候人家那节目能请到他，我们这节目请不着他。 你怎么能这么说人贾颖呢？ 我没说贾颖。 当然了，在此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好朋友。 是的， 因为都是在百忙当中能够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真是啊，先要深鞠躬，90度的给你仨啊，来，我是给他的，不是给你的，贾颖啊，来来，请出我们 今天再鞠一个。 两位嘉宾，我爱签证中心资深签证顾问，咱们老朋友了，贾颖，欢迎贾颖。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哎，还有一位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大家经常在我们的其他的节目当中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因为他确实太忙了，经常是在外边啊，我们连线也连线不着 他。对，我也好几年没见了。 对对，看也看不着他啊。但是呢，通过很多的方式，大家可能会了解到他到底在哪儿。因为你看，他走过60多个国家，还是旅游的博主、头条文章的作者、微博认证自媒体，还是 CCTV9 拍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人在旅途》的主人公。这片好像好长时间了。 是因为原来新加坡引进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那 就特别火。 是，我就好小呢， 一开始是一大飞机子呜、起来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哇，他演过我都不知道，真的。黄建华，欢迎建华。 大家好，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哎， 那个人在旅途那不是那电视剧，是央视给我拍的一个个人纪录片。 当然能够请到建华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是， 我昨天还来了呢。 怎么不到这儿来？ 人家挑。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确实是有些时候找我的时候经常在国外，然后不怎么凑巧。对， 好吧。 其实我是听王老师节目长大的。 不小心又透露了年龄。 接下来怎么聊？ 欢乐正前方。 谢谢谢谢。 建华从刚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挨着个儿的走国家，一年走一个。目前已经走了60多个国家了。从小听王老师的节目长大的。 边走边听。 王老师您还不退休啊，真的。 一说到这个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个官宣。打一个隔断。官宣啊。公主游轮新春启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以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在海上过大年。 就是过年的时候您要是在海上一家人还能一块包包饺子，还能去这么多的地儿，我觉得挺别致的。但是今天我觉得这别致程度比不上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 是的，因为二位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去到国外啊走的地方也有很多。而且呢现在呢我们一直在节目里头多次都说了，北京的秋天是最美的。当然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二位的足迹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比如说在国外 这个时候能赏到特别美的秋色，都在哪儿，有什么看点啊，有什么重点，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是的，是只有秋天才能看到极光吗？ 不是，冬天也可以， 冬天也可以， 秋天冬天也可以，夏天其实有些地方也能看到 也能看到呀。 对，其实只要它纬度高，然后晚上在没有这个光污染的地方，很多时候都能看到。但是基本上都是八九月份以后到来年三四月份会多一点，相对来讲。 那问两个非专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极光用肉眼能看到吗？ 能看到，没问题。而且我们赶上极光爆发的时候，看到极光不是绿色的，是五颜六色的。 哇！ 就是你就看到像没有彩虹那么五颜六色，但是它会在空中跳舞，像一下过了一大波，然后呢，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跳舞，像竖琴一样。然后它会看到，幸运的话可以看到紫色、黄色、绿色都可以看 到。那拍下来呢？ 拍下来只能用单反拍，然后手机是拍不出来的。 哦，就类似于说，哇，天哪！天象这二师兄收了他吧有那种感觉是吧？ 就是好看的想骂脏话那感觉。 就那么漂亮。 对，就是你一辈子看一次觉得哎可以了。 好， 对， 特别好。 好，估计我现在这些手机啊，是不是也能拍到？不知道， 能拍到，但是不是特别清楚，因为它要强曝光，然后四秒到十秒的曝光， 而且时间特别长呗。 那像那种彩色的那种极光，是不是也拍下来的颜色也会？ 彩色基本上只能用这个肉眼看 了。 对，然后呢，这个绿色的你只能手机能拍到一个绿条，但是大爆发的时候你可能会拍出多一点，但是不清楚。我们都对比过。 好，那这样咱们先留给建华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我印象当中，比如说赏秋色非常美的应该是在加拿大。应该 我刚从那儿回来， 是也很不错，所以让他先准备一下，一会儿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在加拿大什么地方可以赏到秋色会非常的美。因为我看到了好多的朋友去那边玩，然后拍回来的照片，哇，让我羡慕不已。这样我们先让贾颖简单说说最近一段时间，比如说签证或者护照有什么改变没有？因为我好像昨天看到有一些信息， 有一些，对， 11月1号开始是有一些变化了，是吧？ 其实和我们经常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旅行目的地比较相关的，可能两个国家要注意一下，一个是伊朗，一个是埃及。伊朗呢，它是由过去的这个贴纸的签证，现在转为是令纸的签证，就是在一个新的一个纸张上，一个 A4 纸上面这样的一个签证页，那和我们的护照一起来进行出行。其实伊朗也可以去做落地签，但是呢也有人反映可能落地签比较麻烦，或者说怕出什么情况，那也可以提前在国内签好。那签好就是它换成落就是令纸以后，大家说哎有什么区别。其实之前我记得上节目有人问过，说我去过伊朗，哎我签美国的话会不会被拒签啊，或者还有一些可能跟伊朗关系不是很好一些国家，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一些个不好的影响。那么变成令纸以后呢，其实是会对我们就是签其他些国家它不会有相应的一些个就是互相的一个影响了，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埃及的这个上海领馆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通告，就是说如果说是有美国签证或者是申根签证，就在有效期内它是可以不提供酒店和它的这个往返机票和有现金担保的这样的一些个签证资料，可以直接去在使领馆申请这个签证，或者落地签也可以不提供这些。但是如果说您的护照上面没有有效的申根和美国签证的话，那么这些材料还是要提供的。对，这是两个相对我们觉得是简化或者一些变化的一些东西。那么近期刚才因为我们说到加拿大，可能加拿大我还是要提前说一下，因为12月30号开始的话加拿大就要录指纹了。录指纹一方面是我们要跑到签证中心，这是麻烦了一层。那么另外一层录指纹它是会增加大约是80加币左右的费用，但是因为它不都是80加币，它有家庭的一个申请费用，所以均到每个人身上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一个费用上的一个增加。所以如果说有计划，比如在春节啊，或者是后面一段时间有计划去加拿大的，不如现在赶快申请，这样呢可以避开这样的一个事儿吧。加拿大出签速度也挺慢的，我觉得。 然后除了另外，好像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说，去泰国，好像落地签 免费吗？ 说没有说落地签的这个费用好像依然是延续的。 对，是因为是这样，因为前一段时间是炒了一段时间，说是要泰国免签，然后泰国免费，反正就是有各种我们听到的各种消息，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哪个消息就大家当没听过就行了，就是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依然如果是春节去泰国可能还是要提前办理签证，大家要注意。虽然说现在说的早，但可能有的人已经开始来计划这个事儿了。还有一个国家其实我现在也要说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反季嘛，澳大利亚也会在这个 春 节和元旦去的人特别特别多。对，澳大利亚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它的出签速度不是很稳定，尤其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业内也在沟通，就是有尤其带小孩的这种申请，有的时候父母出了孩子的签证反而卡着不出，或者出得很慢，有一些慢的周期甚至超过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很临近出行的，千万不要把这些机票什么都订好，因为到时候如果不出现就很麻烦，就是一个速度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现在澳大利亚的签证申请中心的在线申请开放了三年多次申请的这个渠道，所以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进到签证中心，它首页的最上面它有这样的一个链接，可以进去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条款。 嗯，是价格不便宜哦。 还好，价格和单次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它多收了一个它一个机构的一个服务费吧。那个服务费我印象当中好像是300还是400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子。嗯，所以还不错。 好，哎，刚刚说到加拿大呀，前两天有一朋友去到加拿大，结果好像是被拒了还是怎么着的，就从机场又返回来了，说那边有一个入境的时候有一个系统是要按指纹的同时，哎，好像是把护照往里边塞完了之后有一个面部识别，他好像就没识别过，所以只能原路坐着飞机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加拿大现在应该还没有进行这个生物识别，不是太清楚，我觉得可能是他护照是哪里有什么情况。正常，因为如果要是像今年底增加了这个生物识别的话，我们的指纹，我们的这个面部信息的话，在他的系统里其实是都会有的。那可能自助通关的时候如果不识别，可能会出现刚才那种情况。他这种情况还真不是特别的清楚，肯定签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在其他方面可能还是。 正好建华不是刚刚去过加拿大？哎，你去的是加拿大哪儿？ 我去的是温哥华和班夫还有黄刀。 那就基本一趟线嘛。 对，加拿大西部。 对，那你去那边在入关的时候， 他也是没有生物识别的， 因为现在还没有， 他只是把你的护照放在一个机器里，然后你去选你的入境的城市，然后包括个人信息需要填一下，你有没有携带违禁品，然后多点确认之后，然后你可选择就是柜台窗口或者是旁边的临时窗口去过关，然后他这个移民局的官员会问你大概停几天啊，或者去哪玩啊，你其实旅行目的是什么，然后就进去了，就比较简单，特别简单。 哎，可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加拿大问的问题比美国有时候问的还讨厌。我的感觉有的时候 但 是 对，但是不用担心啊，就是因为比如说你说哎呀我的英语没有那么好，没关系。因为那边有专门的服务人员， 尤其 加拿大在温哥华，温哥华算大城市嘛，就是所有的机场标识，英语、法语、中文都有。 是的，是的， 特别方便， 所以基本没有问题。 对， 而且服务还是很好，因为我之前不是带家里人去嘛，因为像家里人腿不好，然后我就直接在登机之前就跟那边说，我说家里人腿不好，所以在下飞机的时候直接快速通道，小汽车咔带着来了。最后我还说我能一起吗？不行，你那边 没蹭上啊。 是，但是至少他们对老人和孩子还是很友好的。 老人、孩子、残疾人，基本上他们所有的公共设施还有公共服务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一会儿就收到广播了啊。Mr. Wang过来接你的 father。 好久 把爹给忘了这个哈。今天那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的签证问题，或者说因为建华去过好多好多，他说了临近的就离中国特别近的地儿他不熟，越远他越熟。所以呢大家如果在过年期间啊，或者说元旦啊，跨年的时候，您想计划一次比较长途的旅行的话，您可以来问问建华，他基本上 都走遍了啊。 是的， 什么都能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咱们马上回来。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护理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先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啊。您说了，说我11月9号去以色列，请问去完这些地方会影响去别的国家吗？然后以色列也是会有令旨吗？ 以色列不是在，他不会在你护照上盖章，他会单给你打出一个小的卡片，卡片上会写你个人信息、入境时间还有停留时间都会写上，所以你去完以色列回来之后，你的护照上没有任何痕迹，你去其他国家不会受影响。 好 好，经说了，说问一下嘉宾，马来西亚签证有一年多次往返吗？还有申请日本3年多次往返是必须从指定地方入境，比如说冲绳。 三年多次有好几种，有一种是冲绳指定，还有一种是东北六县、新三县和旧三县，对，六县这种也是属于指定的。 嗯。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不限定的，所以就是您根据您的需求，然后选择哪一种。但是还是同样的，大家要注意，就是近3个月内要使用第一次签证。很多人说没关系，我超过4个月我也用了，但是真的也有人出现问题的。然后我同时说一下，5年签证，就是5年多次往返的日本是这样子，在2017年5月份，大概应该是5月4号还是5月7号以后申请的5年多次，原则上是不限制3个月内要使用第一次的。但是之前的它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限定的，所以如果之前的您没去，因为我最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是有这种情况，我们的建议稳妥还是您注销之前的签证，然后重新再递交申请，是这样子。另外一个问题是，马来西亚的多次签证，马来西亚是有多次签证的，但是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要求，您可以去咨询一下旅行社，它是存在多次往返签证的。 好的。ZH 也问了，说我明年2月份想去芬兰自由行，问一下这个建华什么时候办签证合适呢？还有签证批准一般得多长时间呢？ 一般最晚的话，你提前半个月要拿到签证了。对，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什么时候办签证合适，还有批准一般是得多长时间？ 芬兰一般得2周， 2周左右 吧， 差不多。最早提前90天，不能超过你距离你出行日期的90天。 他可能会给你，比如说你提交的材料是去待15天或者20天，使馆会按照这个天数来给你的签证，然后提前3个月之内拿到签证都可以。然后，但是他可能会给你一个30天之内的单次停留，每次停留不超过多少天，有可能会给你多次的，就看你申请的这个时间是多少。 2月份芬兰怎么样啊？ 2月份我举个例子吧，我2008年的时候，12月份到1月份在芬兰北部的罗瓦涅米，白天-28度，晚上-45度。 然后干嘛呢？白天？ 白天就圣诞老人村啊，北极圈啊， 哦、 做什么？做狗拉雪橇，就是一些雪上项目，还是挺冷的。 然后包括极昼极夜这些， 10点半2天，下午4点、4点半黑天，差不多这样。 哦， 基本上就是比较冷，也比较天比较短那时候。 嗯， 对。然后如果他可能会去芬兰中部、北部，会有一些滑雪场，还是不错的。 嗯， 对，因为芬兰夏天去的人会多一点，因为芬兰叫做欧洲的千湖之国嘛，它的湖区啊，包括它的一些夏天景色比较不错，冬天就是北部去玩雪的可能会多一点。 对对对，因为比较冷。 对，太冷了。 是，就是我忘了是不是芬兰了，也有可能是挪威还是哪儿。我看过一篇文章，就说那边到了这种极夜的时候，就基本上可能夜间要比白天长很多。 嗯 嗯。 然后说那边有一档那个电视节目收视率极高，说那档节目就是看谁在家生火生得最好，好多人都坐在电视那儿。那你想生火这种很 DIY 的这种工作是很少有语言的，但是大家就看

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九周年庆。 一家一团去旅行，重庆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裂，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北京电台守正创新，因势而变。这里有独具北京风格的广告产品，这里有推动北京消费升级的庞大用户群体，这里更有不止余生的市场回报。选择北京电台，赢得北京市场。北京范儿朝我听，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11月2日，不负期待。期待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 国博27岁男，分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递了个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唯一广播伴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张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以及北京的天气情况。您好，张老师。 哎，主持人你好。 哎，先来说一下北京吧，现在好像好多地儿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也看好多朋友给我们发微信说是已经有的地方停了，这雨会不会持续时间很长呢？ 这个雨啊，应该是现在已经停了。它是在17点多一点的时候啊，在通州那个地方已经停了，那么现在大部分地方这个雨都停了，在17点这块下点小雨，也就是在平谷的玻璃台这个地方最大是1.4个毫米，通州这个地方就不足1个毫米，像咱们中心城区这个地方就是滴着点点，就跟今天早上说的是滴着点泥点，就是下那个雨点，它这里边含的土分比较多，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现在看来今天的夜间就是傍晚之后啊，就逐步逐步转晴了。现在我看像这个延庆啊、昌平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刮开北风了，也就是这个冷空气的前锋已经到达了北部地区了。那么今天的20点前后啊，这个冷空气将会影响到咱们本市，就北京的全大部分地方，会刮起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6到7级。并且这个较大的北风得持续到明天的前半夜了。那么为此，这个因为风比较大，这市气象台在今天16点30分的时候发布了一个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么因为这个风比较大，提醒大家呢注意防风。另外呢，在西部，你像这个昌平啊，还有房山、门头沟这一带，这个风会更大，甚至阵风会达到8到9级。那么它这块地方发布的是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你像这个风明天这个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明天白天尤其是11点到16点这个期间，北京这个风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像这个有些地方可以达到7到8级，这是平原地区，那这个山区就更大了，甚至8级估计啊，甚至有些地方到10级。所以明天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对，尤其是到山区旅游去看秋景、看红叶的这些朋友，一定要防范风的这个影响。再一个呢，明天这个气温也比较低，最高气温也就是14度上下这么个情况。那么体感温度在10度或者以下，那么天气比较冷，那么要去外出的话，那最好穿上一个薄的羽绒服啊，这就是注意保暖呗，这么个情况哈。 那这个冷空气呢，对北京来讲就是明天前半夜就结束了。那看对华北地区来讲，这个冷空气的，同样都是影响。你想在沿海城市，你想大连、天津、青岛，威海、烟台，这个大连，像这些城市的风都很大，平均风力甚至达到5到6级，阵风的7到9级，甚至有些地方的8到10级这么一个风。所以说明天要在海滨城市旅游，那就是更加要注意风了。另外我看到在西北部这些地区，你像这个宁夏陕西山西好多地方还发布了大风的不是那个寒潮预警。它这个寒潮预警是一个是它只是一个是风大，再一个未来24小时或者48小时这个降温幅度在8度或者6度以上，并且呢最低气温在4度以下。 嗯， 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个西北地区天气就比较冷了，你以太原为例吧，今天这个气温还有个15、6度，最低气温还有个0度或者1度，你到了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就是9度、10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和0下2、3度。 嚯！ 说这个降温幅度是比较大的。 嗯。 另外呢，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进一步的东移，那么明天呢，看来就是东北地区啊，尤其是内蒙古的东北部和这个哈尔滨、长春的局地，还会带来的雨雪天气。那么今天早晨也说到这个情况，尤其是黑龙江的西北部和内蒙古的东北部，也在呼伦贝尔这一带会有暴雪，甚至大暴雪这么个降水。它这个积雪深度啊，积雪深度现在看了可以达到10到15个厘米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气温比较低啊，还道路很那个结冰的情况。那么冷空气还没有到达这个长江或者黄河以南地区啊，你像这个合肥、杭州啊、南昌啊，像这一带，就是江苏、安徽这一带，今天夜间这一带会有大雾天气出现了。那么这些对交通出行这个看来不利的影响了。那么明天伴随着这个冷空气下来以后，那么这个大雾才会散去。那么是一个是降温，一个是大风，一个是大雾，再一个降雪，所以说对旅行非常的不利。大家要注意关注这些地方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这个北京的朋友们记得多穿衣服啊。如果去到上述我们说到的那些地区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当地的路况以及当地的一些气温情况了哈。谢谢您的分享，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4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承高速的京承主收费站进出双方向，还有黄岗桥区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上清桥区出京方向，还有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区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迎宾南桥到北高进京方向，还有三元桥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型比较缓慢的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是看心情，和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刚刚咱们聊了一点旅游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啊。说起来出去玩就很高兴，高兴的时候就得有点酒 啊，对啊，助兴嘛， 啊，出去喝吧不习惯， 是 就得喝点自己对口的那种酒， 没错。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去冷的地方就得喝 好度数高的， 度数高的，比如我们的听众啊、Espresso 就说了，哎，伏特加，包括他也拍了照片了，嗯， 啊、 那个。啊，那个算外头的 啊， 咱们接下来要说自己的， 说自己的， 而且是咱应该算是家乡的， 绝对家乡的酒， 北京的嘛， 是的。 如果要是说，哎，我住方庄，哎呀，那是家门口的， 是。而且呢，这个这酒厂的经理前一段时间也是出去玩，不能说人家出去玩， 参加比赛， 出去领了个奖回来， 哇、 哦！哎，对，咱具体了解一下情况吧。我们请来的第二时段的嘉宾是来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的馆长刘百东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嗯， 我是那个龙吟好方庄酒厂的刘百东， 好 啊。关于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 出去玩这个， 对，出去玩其实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也是咱们这个公司总经理，也是咱们这个非遗第五代传承人啊，王志军先生呢，去这个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这个这个国际烈性酒大奖赛啊，这个颁奖典礼因为咱们这个北京二少爷酒呢是获得了咱们这个大奖赛的一个金奖啊，然后呢咱们是刚把这个证书 奖给领回来、 啊，包括这个奖章啊，嗯、刚领回来。 嗯 嗯，好，那刚才咱们提到的说这叫二少爷酒， 对， 但是实际上咱们家就是龙兴号是有这个号的嘛， 对，这是咱们老字号。 对对对、啊，包括其实原来就叫方庄酒厂，而且就在方庄那个地方， 对对对， 是吧？哎，咱们旗下有多少厂牌呀、啊？就所谓厂牌就是。二少爷肯定是其中一个吧？ 对对对， 有大少爷啊，还是什么，这些都有吗？ 咱们这个品牌呢，主要分两个系列，因为刚才提到咱们这个龙兴号呢是咱们的老字号，所以呢，咱们一个系列产品呢就叫百年龙兴号系列，啊，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您提到这个方庄呢，是咱们公司的注册商标，啊，所以呢，咱们还有这个方庄系列酒。啊，像刚才提到咱们获得这个布鲁塞尔这个金奖产品的这个二少爷，他就属于这个叫北京方庄二少爷酒，他属于叫方庄系列的酒。 嗯， 啊，主要呢是这两大系列酒。嗯， 咱们家旗下你归拢过一共有多少产品了吗？ 大概的话，咱们产品的话有160多种 啊、 都是白酒。 天哪！ 对， 那这是什么口味的？ 咱们这个。口味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按这个白酒方面呢，一般说香型吧，主要呢就是说以清香跟这个浓香为主啊，就是这两种香型的酒。 嗯，比如说获奖这个二少爷呢， 嗯，他相对来说这个他属于是一款这个柔和浓香型的，然后这个酒呢相对来说咱们也是用这种多粮的这种发酵工艺， 嗯， 调制而成啊，度数呢也不是特别高啊，大概度数是42度啊，属于一款这个亲民酒。这个酒呢，除了咱们这个酒质啊，包括口感，比较好的好之外呢，这个酒呢，就是在它这个包装设计方面呢，也是非常有这个独特之处的。啊，如果就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啊，搜一下咱们这个方庄二锅头，进入咱们商城呢，搜一下这个二少爷酒，它这个瓶子呢，就是说。是突破传统这种白色啊或者绿色，它是以灰黄色为主， 就是有设计感，很漂亮。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当然了，您从微信当中搜这个啊方庄 二锅头。 二锅头。 好，您就搜这个出来那个，我相信获了这么大奖的酒，它的价格一定让你觉得啊， 这么贵？ 嘿 啊， 便宜， 多少钱一瓶啊？ 一会儿我相信有朋友搜完了就发照片，真的， 哦、 就是因为他们全系方庄酒厂旗下的有100多种的嘛。 对对对。 最便宜的几块钱。 嗯。 哦。 最贵的也就100-200块钱吧。 不，最贵的咱们现在也有，就是说像咱们那个地买酒有4800的，还有这个10000块钱的，应该是、 那个、不，那 说贵吧， 不， 这还得奖了， 那是原浆。 哦， 原浆 哦， 埋地底下的那个 哦 啊， 改天咱尝尝那个去。 别，那喝不了，喝不了。哎，你知道他们家酒最高度数的多少吗？ 六十。 好，告诉他最高度数的 65度 啊，那 原浆 还行。 参与吗？ 参这那4800那尝尝没事，一杯倒嘛，最多也就是。 好， 嗯， 来，那接下来咱们隆重推荐一款吧。 嗯，行，咱们这个今天呢，就是节目现场呢，除了刚才我提到这样，咱们这个刚获得金奖的这个 二少爷， 方庄二少爷之外呢，咱们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咱们这个叫方庄夫区原浆酒，啊，这个酒呢特点是什么？咱们这个都是纯粮食、纯手工酿造的。 嗯， 咱们首先呢从这个原粮这个选择上面，咱们选的都是啊东北啊或者山西的这种精选的高粱。必须的，这个日照时间比较长，含淀粉要高达65%以上，啊，此外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发酵呢，咱用的是有上千年这种发酵历史的这种青砖窖池，啊，咱们这个一般呢是发酵是5到8天左右， 嗯， 啊，之后呢，包括咱们这个，用的这种曲都是纯手工的，啊，纯手工虽然它这个出酒率比较低，但是酒质呢特别好，相对来说是绵柔劲爽。啊，再采用咱们这个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南路烧酿制机啊，进行蒸馏，啊，相当于说是就是这种二锅头工艺的掐头去取中段，咱们中段呢就是刚才给您提到这个高度的65度， 嗯， 啊，如果呢就是有些朋友呢觉得这个度数比较高，咱们这个夫区原浆酒呢还有低度跟中度， 40多度， 对，43度跟53度，啊，您要是觉得 也不低了。 啊，这个，相对来说，在咱们国内来说，这个40多度啊，跟50多度啊，60多度，属于应该是正常的几个度数，大概就是这3种度数左右吧。啊， 嗯，有10块钱左右的酒，能给大家推荐一下吗？ 像我刚才提到这个方庄夫区酒呢，咱们这个43度的。啊，咱们这个光瓶的呢是卖啊88块钱， 哎，还可以啊。 对，如果是精美那个礼盒的， 哎，是多少装的？ 500毫升，就是1斤，啊，如果是您要是这个光瓶呢，比较适合于就是自己喝，啊，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 我要请维哥喝呢。 请维哥喝，那必须得用精美礼盒装的， 4880， 108， 啊， 不用98，只要98， 啊，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是43度的，啊，就是53度呢，就是说，就是咱们把这个叫方庄中度夫区原浆酒，这个光瓶呢，咱们是卖98，啊，精美礼盒就是您刚要请伟哥喝的， 嗯， 要108， 他喜欢喝高度的，请他喝。 啊，那高度呢，咱们就是65度的， 对，就喝那个， 65度夫区原浆，这个呢是108元，啊，价格呢也不是特别贵，啊， 嗯， 相对来说比较亲民吧，算是， 嗯， 行吧。喝的时候给我拿个吸管啊 你打一吊瓶哎，不，大家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搜北京方庄二锅头，我们刚才说完了，一看，哦呦，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回了，不是在我们这儿啊，您在这个微信的里边 搜 索 搜一下， 搜一个公众号， 对， 您可能直接搜这方庄二锅头应该就能出来了，对吧？ 对， 咱头像， 对对对对， 头像是个什么？ 咱头像就是咱们这个公司的一个，相当于是咱那个标志 啊， 龙翔方庄二锅头。 行， 就是一定要搜索这个公众号。 对，搜这个公众号，然后那么公众号底下估计下拉菜单里边有个什么那个微信商城啊、商城啊什么的，您就进去选。 对， 包括今天我们主推的这个夫制 方庄夫区原浆酒。 对不起，我对白酒特别不了解啊。还有就是咱们刚获奖的这个好记二少爷啊，您都可以在里边分享到。 对，当然了，说到这些，我们也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个好消息。 是的，是的， 啊，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嘉宾建华不是说了吗？哎呀，下小雨了，车脏了，雨停了。 很有可能您参与这个活动，您可以免费 洗车啊、嗯、从今天到10月26号人保车主派对火热开启了，吃喝玩乐全面覆盖，真的算是良心企业了。吃呢，他们给您提供了自助餐和下午茶的福利，喝呢有送上门的热乎乎的咖啡福利，玩不管您是在国内自驾还是出境跟团，就连签证和驾照翻译件的福利都已经备好了，就看你需要什么了。乐呢，只要您参与进来您就乐去吧啊！说这么多，最重要的要跟您说一下参与方式，您听好了，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这六个字，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中来了，每天都有不同的福利提供啊！您记住了，活动就到10月26号， 是的， 明天 也就是就到明天、 啊、 对。另外原价2680元的净水器也能免费领， 我不信啊！ 那这就是现在人保车主派对的重磅活动，原价2680元的净水器在手机上、 嗯、 参与这个转盘抽奖，没准您就可以免费把它拿回家，而且没领到呢您也不会空着手，还有免费的咖啡券呐、停车券呐、洗车呀、租车呀、出境游等一系列的优惠通通在这儿都可以抢到、 嗯、 而且每天呢还有几个整点都是秒杀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告诉您参与的方式一定要记住，是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进入到活动页面，您就可以开始轮盘了、 啊、哎， 希望您得到好礼吧。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下面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天骄福利派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有好多朋友都在问我们，怎么是尝到那个二少爷那酒啊？您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一个微信公号啊，名字叫做北京方庄二锅头啊，您就可以搜索到这个号码了，关注一下，在这商城里边您都能分享到了。 嗯， 而且呢刚刚这个他还跟我说， 嗯， 就刘先生跟我说他们有这个优惠，有这个活动 套餐吗？ 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我也不知道是啥，反正说是送什么、啊、就是因为得奖了、嗯、开心嘛、嗯、 来馆长介绍一下。 行，咱们这个优惠活动呢是这样，就是从10月25到10月28啊期间呢，在咱们这个微信商城下单呢，就是满199元啊送这个北京方庄二少爷，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嗯、获得布鲁塞尔金奖大奖的这个产品啊一瓶啊，若满是299元呢，是这个产品呢是 送 两瓶，对，满399元呢 送10瓶， 四瓶 啊， 你 哎不对哈， 你的酒量 十瓶 你得喝一年， 送4瓶， 哎四瓶， 嗯挺好， 哎哎，那线上线下都可以有卖吧？你不能说让听众朋友都在线上买呀、啊？ 嗯，都可以都可以，咱们现在呢就是说销售方式呢主要是两种，一个呢就是线上。啊，线上呢就是刚才我提到咱们这个官方的微信商城，还有咱们这个小程序， 嗯 啊，此外呢咱们在这个京东上面也有咱们这个京东馆啊，这是咱们线上的主要的一个模式。线下呢就是说一个呢咱们可以到咱们这个酒厂啊，就到咱们这个大兴南路烧酒博物馆，咱们地点是在这个黄村镇的富贵路3号啊，一个呢去线上可以参观啊，线上可以尝，当然了也可以进行购买。再一个呢，咱们在这个大兴地区呢有两家的是实体店，一家呢是在这个黄村的这个枣园路啊天健广场， 嗯 啊，咱们呢这个是咱们开的第一家那个实体店啊，装修的都是古香古色，非常有特色 啊，咱们这个叫龙兴号酒坊，啊，咱们第二家那这个直营店呢，是在这个也是在大兴啊，黄村西大街地铁口啊，上完城这个一层的一个商铺啊，就相当于说咱们这个线上跟线下啊都可以那个进行那个选购。 嗯。 另外呢，咱们在全国各地呢也有800多家代理商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代理商进行一个选购。啊、 嗯，好啊，这是说完了购买模式了。其实我还是对他们家那个。都种在地下的那个 埋在地底下的 啊、他们有一专业的名词， 嗯， 叫重酒 啊，重酒， 这个就是埋在底下，就算是种在底下了， 对、嗯、对， 是这意思吗？ 没错，这个呢，就是也算是一个叫咱们这个精酒一大怪啊，好酒这个种在地里卖啊，这个呢，现在咱们呢是现在正在打造这个。白酒文化种植产业园啊，咱们这个园区呢，大概面积呢是在300多亩，啊，里面呢就相当于说咱们这个，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买酒也算是一种种酒的一种方式， 嗯， 咱们里面呢是把这种刚才提到咱们这种用古法酿制啊，就是咱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有300多年历史的南鲁烧酿制机酿制的啊原浆酒，啊，在里面就是进行一个存储，咱们有这种一斤坛，包括5斤的。啊，10斤的啊，50斤、100斤啊，甚至有1吨的大缸，把这种原浆酒放在这个大缸里面啊，咱们选择都是这个就是细沙土啊，因为它是细沙呢，就相当于是恒温恒湿啊，埋在地下，透气性也比较好， 嗯， 这样呢有利于这个酒的一个存储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地下埋藏1年呢，相对于来说可以等于这个专业的地下酒库啊存2年。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产业园建好之后呢，咱们是地下呢，咱们是就是埋的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个原浆酒，地上呢咱们会种植这个高粱， 嗯， 啊，到时候建成后呢，也是咱们北京地区唯一的一个种酒基地，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高粱种植基地。 嗯，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对， 最后再说一下，咱们在微信上怎么找咱们啊？就是北京方庄二锅头。啊， 对，没错， 您搜索一下，这是一个公号。搜索到了之后有这商城， 嗯， 里边咱们说的4800那也有是吧？ 对，也有。 哎呀， 蓝色多瑙河说去过这家酒厂，参观过他那酒窖，还送了2瓶。 甭客气，多去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呦，这波优惠没混，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好美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必须要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 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刚刚听了天气预报了啊，这天呢又要转凉了，而且呢目前是在大风预警当中，所以提醒的所有的朋友们，除了多穿衣服之外，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好的盼头，就是明天的天肯定会不错啊， 因为刮风。 对，但是吧，就几家欢乐几家愁，这突然一降温吧，我们有的朋友们还挺着急的。 对，因为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真的是希望帮到很多的人。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关注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微信公众号、 因为在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已经推出来了延庆的这个事儿，因为不能是活动啊。那我们为了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特意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还在跟事主，在跟胡女士打了电话。然后我说我们希望能够做一点微薄的力量。然后希望能够跟您连线，咱们简单的介绍一个这个情况。这样可以先让小胖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个这个情况，介绍完了以后我们就把胡女士的电话接进来。 行嘞，先跟您说说这个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因为最近降温降得比较厉害，就在咱们延庆的永宁有一个有机红薯，括弧叫烟薯25，我估计是这红薯的标号。 对 啊，红皮儿红瓤啊，特别香甜可口，而且呢这属于是产地直达餐桌的。目前批发价是1.7元一斤啊，是蜜本南瓜，口感特别是这可能是两种了、还有一种叫蜜本南瓜，口感也是非常细腻香甜的，批发价是每斤8毛。这种红薯和南瓜呢特别适合像单位啊学校的食堂去吃。个人我觉得您可以买点回家自己烤烤啊。 可以，因为我给他打电话说了40元包邮。 哦，40元，就是您买够40元的邮费人家承担 了。是的是的、 现在是由于这个天气突然降温了，寒流袭击了延庆了，红薯和南瓜呢又没法长期的保存，所以这个刚刚创业的胡女士，这原来可能就是一位这农民朋友， 对， 自己种的， 对， 所以现在就是担心我这红薯和南瓜给大家吃，我觉得无所谓，但是你要坏在这儿，觉得太可惜了。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农民朋友的这个钱就相当于打了水漂了， 没错， 我觉得这种浪费我们也是不接受的。 是的， 而且再其次，他因为已经采摘完了嘛，已经放到库房当中了，现在红薯20万斤， 哎， 我的天哪， 南瓜有10万斤， 是， 但接到这事儿，其实我觉得还挺自豪的，因为我可能也干不了什么，除非我自己买点啊。但我觉得我的力量是特别有限的，大家的力量才是无穷大的。 是的， 但是我可以愿意当这个 sales 小能手，帮您把这个南瓜和红薯帮您给卖出去。 是的 啊，来吧，咱们先接进电话，问一下这个胡女士，她的红薯和南瓜啊怎么样了？ 胡 女士您好， 胡女士。 哎，您好。 哎，您好您好。现在咱们的库存怎么样了？红薯和南瓜放了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品质怎么样啊？ 品质没有问题，因为咱们这个受冷之后就是不宜长时间保存。 明白。 咱目前是没问题的。 目前是没问题的。 对对。 好的。 因为就我知道啊，就是这个红薯如果要是冻了时间久了就糠了。 就真的是不好吃或者是不能吃了。 嗯，是的。 是吧？ 它对，如果要是冻了的话，可能烤起来没有，就是那个口感会稍微差一些。 嗯。 但是咱们这个受冷，它没有冻。 嗯。 它没有受冻。 嗯。 就是说，正常咱们这个红薯冬天是能储存的，对吧？ 嗯。 如果要是受冷的话，就不能长时间储存。 明白，明白。 但目前说，短期，比如说在一个月之内呀、啊、半个月呀、啊、什么吃是肯定。 嗯。 嗯，对口感呀没有什么那影响。 好，那我问您一点实际性的问题啊。第一，就是咱们的这些红薯都是延庆当地的农民朋友自己种的吗？ 是的，是的，都是咱们延庆永宁镇王家山咱们那个村民咱们自己种。 嗯，但是比如说像您自己创业，那如果要是这些红薯包括南瓜滞销的话，是不是咱们的这些投入就算打了水漂了？ 是的，是的，肯定的。 好好好， 因为这就相当于一年白干了。 明白，明白，明白。那好、 嗯， 那接下来呢？就像我之前跟您打电话，咱们沟通过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帮到您呢？或者说能够帮到这么多农民朋友呢？我们怎么做？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从地里边把这个红薯还南瓜都收了，收了放到我们的库房里边，也是咱们当地政府给找的库房。嗯，然后那个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要是说像单位啊、学校呀、比如说养老院呀这种，可能人多销量会大一些的、 嗯， 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直接到我们的库房里边，然后直接购买。 嗯， 如果其他的，比如说除了延庆地区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也想尝一尝咱们的那个本地红薯，就是可以快递，咱们是40块钱一箱包邮。 嗯， 嗯， 那您得看您啊，您方便或者您觉得可以在节目当中把您的手机号说出来吗？ 没问题， 可以是吗？ 我的手机号，对对对。 好，那您说一下。 我的手机号是13911383660，微信同号。 好，那您再说一遍这个电话。 我的手机号是13911383660，微信同号。 好，那如果要是有听众，比如说给您打电话，希望购买，包括可能有一些单位，如果要是希望购买，打这个电话，或者是通过这个电话直接加您微信，都可以是吗？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好的，好的，好的。 哎，我再问您两句，咱们那些红薯适合烤着还是蒸着呀？ 它这个是都适合。 嗯， 它是口感是那个吃法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 嗯， 然后如果要是烤的话呢，它就是比较香甜软糯。 嗯， 然后还可以把它那个切成片儿，放在电饼铛上边去炕那个薯片儿，也是特别好吃的。 明白了，现在延庆的气温大概是什么样的呀？多少度？ 延庆气温现在晚上的话都1度2度，这两天升温了。 哦， 就是六号那天。来了一股寒流，那都达到-1度了。 嗯， 就10月6号。 哦， 嗯， 那大概多少度的时候这个红薯和南瓜它可能就受不了了？ 嗯，到零下就不行了。 一零下就不行，这就到了冻的那个程度了是吧？ 是的是的。嗯， 好的好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到您，好吧？然后呢， 非常感谢您。嗯， 您客气，您客气。如果这个所有的南瓜和红薯都卖没了啊，我们是特别特别开心，特别特别高兴的事儿，好吗？我们也会一直关注着您这边的。如果您这边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的，您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好吗？ 好的好的，感谢您，感谢您。 好的，您客气，您客气，再见。我们回来再继续连线啊。 好好，再见。 好的好的。哎呀，这个我就说句实话，听这位这个胡女士说啊， 嗯， 我就有点真的想吃红薯了。说句实话， 嗯，是， 尤其是烤的红薯， 是 因为11期间， 嗯， 我回家的时候，我们家那边也产红薯， 嗯， 红薯质量也不错。 哎，不是山药吗？ 山药也有 啊， 红薯也有。 嗯， 最早我不是很小的时候掉到沟里，就是掉红薯窖里了吗？ 呵， 那红薯是我们那个属于传统产业 啊。 嗯，我们就吃我们家那个烤红薯，皮儿都已经烤的跟里边的瓤完全分开。 嗯， 都留那个蜜油，我说您是不是往里灌油了，他说没有，这就是咱们这儿的。 嗯， 我说哎呦真好真好啊。当然了，如果大家呢想要这个帮帮这位胡女士，同时呢您如果是家庭的话，家里边想尝尝咱们本地延庆本地产的这些红薯的话，质量应该不错啊。您可以直接，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说一下他的电话。 可以可以可以、 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记不住啊，139-113-83660 139-113-83660。当然如果我说的您没记住的话，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比如说我想买红薯，我是哪个单位的，我们家有一特大食堂，我想包个10万斤，您没赶紧联系我们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 对， 包括南瓜也行。 是的是的、 啊、 因为当初之所以说希望帮到他们的，第一呢是因为这里头就是种的这些朋友很多都是贫困户，然后胡女士他们呢自己创业， 明白， 然后大家一块儿齐心合力，不光包了这个地了，然后也种这些产品，但是呢因为天冷，所以呢这些产品可能滞留，但是如果要是都在零上可能还可以再扛一段时间， 嗯， 但是过了零度可能这些就都当废品扔掉了，所以要那样的话，对于这些贫困户，对于这些农民朋友，我觉得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哎呦，这属于一个互相帮持互相帮扶的一个过程。 是， 就是本身胡女士其实是为了帮助这些贫困户， 对， 但是呢由于这些红薯和南瓜它现在是滞销，而且由于天气突然变冷，现在没法长期储存了，所以呢也请大家一起帮忙伸出援手，我们一块儿呢把这些南瓜和红薯吃掉啊，咱们有多大胃吃多大胃的。 好的 啊好，也尝尝咱们本地特产的这些东西。来吧，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 我找了1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 1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看好多朋友都说40块钱一箱，一箱多少斤啊？多少斤？莫妮卡说来一箱。 嗯 啊，感谢各位朋友啊。这个所有想要一起帮助这位胡女士的，帮助我们的这个延庆县的农民朋友的啊，我们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跟我们说、啊、 对， 说我要红薯等等等等什么样的都可以， 我们给您发私信把电话给您再发一遍。 对，没错没错啊、 嗯、 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就可以了。 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朋友问方庄二锅头，没关系，在此我们再次跟您说一下，就是在您的微信朋友圈当中，您可以搜方庄二锅头、 嗯、 然后您就可以找到了。 对对对、 哎、微信商城是他们家的啊、嗯、然后您就可以搜，哇、哦、100多种产品。 对，最近也有活动，说满199就送刚得奖那二少爷一瓶，299送2瓶，399就送4瓶。 嗯 啊，这活动时间有限，25号到28号，也就是这周末的时候。 对， 所以呢想尝一尝的，或者原来您就觉得喝得好的，也可以直接到微信里边购买就好了。 嗯，好。 嗯， 在此呢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三节第四节的这两位嘉宾。 哎，这是五爱签证中心的资深签证顾问贾颖，再次欢迎贾颖。 嗨，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这个名目比较多啊，因为他确实干过的事儿也特别多。 走的路多了，活得久了，既然就见得多了，对吧？ CCTV9 纪录片频道《人在旅途》的主人公，走过60多个国家，旅游博主、头条文章作者、微博认证自媒体人黄建华，欢迎 大家好，是黄建华， 欢迎欢迎。这样吧，咱们还是先让建华说一下加拿大，因为现在应该赏那边的秋应该正是时候吧， 现在其实 有点晚了， 稍微有点晚，十月中旬之前都还可以，对，然后它基本上来讲，比如九月底十月中在加东可能好一点，然后西岸呢现在上礼拜还可以，现在应该也还行，一个根儿。因为我十月出去的，就是还没有完全红，但是它有局部的枫叶是完全红透了已经。对。 你除了去温哥华，然后还去了班夫。 我是北京飞温哥华，然后转机到卡尔加里，然后从卡尔加里，然后进的班夫，在班夫待了五个晚上，就六天，然后之后飞了去到黄刀看了三天极光，然后又回到温哥华待了三个晚上，才回到北京。 天哪，好。 潇洒的 旅行，对，就是一般的，如果你跟团游的话，15天可能东岸西岸都走了，但是在这个班夫国家公园呢，可能待不了那么长时间。然后我们在班夫相对比较深度，而且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雪。 哇、 哦！因为你去了， 因为我去 了，不一样。 然后大雪封山，我们困在半路之中。 那你是从温哥华是坐他那个观光火车去的，还是自驾去？ 不是，他有三种方式。第一种就是你可以自驾从，然后走，比如说走往南面的，可以走吉罗纳，走南面那个酒庄酒区，然后到卡尔加里过去，大概开2天吧，就是1000公里左右。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坐观光火车到加斯伯国家公园里。我选第三种，就是直接飞机飞过去了。 嚯！ 对，因为 你这叫短平快。 比较省时间，因为买了联程票，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买内陆的这个西捷航空的联程票，所以相对低，不太贵，700-800块钱，然后直接一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到卡尔加里，这样比较省时间。 对，开车过去很美 啊， 沿途都很美。 奔赴啊， 对，就是从温哥华开车过去，但是呢路途相对远一点，你会觉得有点累，但是两边的景色非常好，包括你途经的一些地儿也很漂亮。 它走南部的话能看酒庄那边产的很多加拿大的酒，走北边呢还可以看这个三文鱼鲑鱼洄游，今年是大潮大年，然后另外就是在温哥华的东边也可以看到这个三文鱼的洄游。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坐观光火车，那个观光火车顶透明的， 哦， 咔咔开着，你就看两边的景色，因为是透明顶，特别好。 那个票一张可能4000多块钱， 人民币 。 那还是自驾吧，自己开多爽啊！ 就是你如果是想体验那种感觉的话，人又不是特别多的话，就是这个可以坐火车。人多的话，平摊一下自驾还是比较方便的。 对啊。 另外就是，如果你每年过了国庆之后去班夫、加斯伯或者优客这几个五个国家公园的话，一定建议你租大的 SUV。我们这次两台车，一台是 SUV 大加长的那种，另外一个就是一个两驱的 MVP、 哦、 MPV 还 MVP、 MVP 就是 NBA， 就是那种，反正两个都是七座的，一个是后驱的，一个是四驱的。四驱的在碰到大雪封山、大雪那个大雪天的时候，就是后驱就不好用了， 是的， 对，所以我们被困在那儿了。第二是要雪胎很重要， 对 对，然后另外就大车还是比较舒服的，跑长途。 简单的介绍一下，班夫真的很值得去吗？ 如果你去过瑞士和新西兰的话，略微有点相像。但是呢，它的就是大山大河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最好的季节，夏天能去可能就是去徒步的人会比较多，那边很多营地啊，扎个帐篷住公园里都有可能。然后如果是8、9月份去，就是看看这个秋天的景色还是非常美的，因为他会从班夫的话，一般的旅行团的人待个两三天就走了，像我们是待了5天嘛，然后。沿途会看到很多湖区，很多湖呢颜色，因为它是都是山上雪水化出来演的，这个有很多这个成分，这个 就是矿物质， 矿物质成分，所以颜色呢都不一样。第二呢，如果赶上秋天的话，五彩林会非常美。 对 对， 就是那边有点像九寨，但是 有一些湖非常 那个湖很像。 但是他那儿呢，比如说因为是在高山上嘛，比如说他的林区，包括他的瀑布啊，就让你觉得好壮观。 嗯，对，有一个峡谷也非常漂亮，我们赶上大雪天里去进峡谷，然后爬到山里面去看几个瀑布，也是非常美的。另外呢，在优鹤国家公园里一个叫翡翠湖的地方，那个里边就像王老师讲的，特别像这个九寨沟，水的颜色非常美。对，直接清澈见底，但是从刚进去然后走到中间还有走到尽头的三个颜色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是阳光折射。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动物也是可以看到，比如可以看到这个大狗熊，然后麋鹿，然后这些动物都是小浣熊都会有可能会看到。 嗯，小浣熊我们俗称的黑眼圈包括你要说看三文鱼洄游，你刚好过去一个小熊，那很天然的那种感觉， 还是非常值得去的，因为它毕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国家公园。对， 哦， 然后我们在班夫待了五个晚上之后呢，就去了这个黄刀，就是看极光的这个地方。待了，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保证一定能看到的话，最少要待三个晚上，就是肯定能看到。基本上我三个晚上的话。我们有两个晚上都看到了 啊！真的？ 对对对，因为第一天去下了飞机，我们10点多到，然后把行李往这一扔，开车出去，开了10分钟就看到了。 但是很多人都说你能看到极光，都是属于你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到了才 OK 的。 我就是那个盼了很多年终于看到的人 啊！ 我去过挪威、冰岛、芬兰都没看到过。 天哪！ 你都刚刚看到啊？ 我去挪威啊，去了好几次，然后冰岛我也去过，然后 是月份不对吗？还是，就是， 有一些是月份不对，有些是刚刚，比如国庆的时候去的挪威西海岸，挪威西海岸在国庆的时候也非常美，但是可能赶上阴天啊什么之类的，就没看到过。然后包括2月份在芬兰，我刚才说最冷的时候，我也10年前也去过，然后也没看到过。这次专门去黄刀看这个极光， 哎呀，还是人品的问题，可能他们知道你要上吃喝玩乐大搜索了。 哎 哎， 对。主要是跟 一定要说这个事 儿，而且是跟贾颖一块上。 对， 好嘞，来解决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先解决这个吧。这个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他说申根大概的手续是什么？很复杂吗？ 简单一点的流程就是，首先你要确定你这次要去的申根国家是在哪个国家停留的天数最多。那么你选好了，那么好，您就是申请挪威签证。 嗯， 那么挪威签证的话呢，您需要进入到它的签证申请中心，它上面其实是有告诉您的相应的流程，包括材料清单上面都是有的。那您只需要提前的话，把您的预计的出行的时间大致一定要确认好，因为申请的时候它不会给您的有效期太长的时间。所以您按照他签证中心的那个材料来进行这个准备，其实就是可以了，大约2周左右。 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位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位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喝任嘴领路，瓦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瓦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聊一聊出去玩的事儿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贾颖和建华，欢迎两位。 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黄建华。 如果不出去玩的朋友呢，告诉您一个好消息，11月2号的时候，您可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活动是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届时呢，像郭伟啊、佳佳啊等等等等，有18位著名的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欲了解更多的详情，北京电台广告资源会的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不过在此要再次谢谢太多位朋友了，像严辉啊、小陈啊、玉明啊、宇轩啊、仙人掌啊，都说要跟胡女士联系，要帮帮他们买他们滞销的比如南瓜呀，包括红薯啊。我们在此呢真的是感谢大家， 对， 反正献出一点微薄之力吧。所以在此我们再次跟大家说，如果要是大家希望购买这个的话，您记住电话，因为电话是跟微信一样的，是1391138-3663，好像是啊， 记性那么好吧？ 好像因为电话我给他打了， 别报错了。一说，哎，我找胡女士，你找谁？ 哎呀，哎呀， 哥们儿接电话的。 哎呀，那也许啊， 这样就是因为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说我想要红薯，我想要帮帮胡女士，等等等等。您以各种的方式啊，只要我们看到了红薯两个字，我们的这个小编呢都会给您回复一篇文章，应该就是我们这一次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平台上的。 对，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事儿，就是呢，刚刚我们也连线了，这是咱们延庆的有一些贫困户的农民，花了一年的时间了，现在收获了啊，种的红薯啊、南瓜啊是收了。收的不少，但是因为寒潮突然来了，这些红薯和南瓜一旦温度降到了0度以下，就有可能受冻，这就废了。所以呢，这一年全白费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通过咱们的节目这个平台，能够帮助到他，能够让大家都来帮助他，多买一点红薯，回去自己吃吃。红薯多好啊，减肥人群。啊，冻起来吃红薯不长肉，还有南瓜，您熬南瓜粥、蒸南瓜、做南瓜蓉等等，炸那南瓜丸子也都没问题，瘦的炸是吧，胖的您就蒸，多好啊。而且红薯的那个热量特别少，特别特别低，但是它的纤维组织呢能够帮您有效的排身体里边的这些什么脂肪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而且最关键它的饱腹感特别强。想要减肥的朋友赶紧行动起来，一箱一箱的买啊。好像是一箱是多少斤，一会儿我们这个微信当中可能会有。 这其实打电话连线的时候他告诉过我。 哦，那我们没记住。我没记住。 但是真的是我觉得哦很值了，也值得拥有。 对。 因为他也解释了，他说哎呀，40块钱正好一箱嘛。这个是包邮的。这基本上就算微利吧， 对， 或者说根本就不挣钱。哎呀，我说没问题，没问题。我说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热心的朋友，我们爱吃红薯这口的朋友，应该都会接受的。 是的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我要红薯，我要南瓜，等等等等都可以啊。我们也代表胡女士以及辛劳了一年的这些农民朋友们，谢谢各位了， 是 好吧。 当然我要红薯，我要南瓜，咱们是要买的啊。得再次提醒大家啊，提醒大家，来来，我们先问一下贾颖吧，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四节的内容真的是太多了，有好多的朋友的问题，可能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在听啊，我们也要帮助一下，比如说啊，斌子这位朋友，不知道您还在不在听我们的直播，非常的抱歉，现在才回答，他说结婚纪念日。四惠大望路附近求推荐一个饭馆，正好贾颖在那个附近上班。 大望路附近啊， 有什么好吃的吗？ 结婚纪念日我一般都好像是在金地会选择一些个餐厅， 比如 金地中心。 你不会说啊，金地比如说大董啊什么的。 嗯，没有，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那个菊气的那种。 哦，菊气。 对， 哦，有点京味儿菜， 就是，对，然后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餐厅氛围又不是说那种很亮的那种，然后挺适合就是有时候像闺蜜啊，或者说像小情侣啊这种，我觉得还是比较，而且比较实惠一点。 好， 我觉得 好，我给你推荐几个吧。啊，如果呢想要高端一点的，大望路呢，比如说像和盛汇那边离您也不远，或者呢是像这个，甚至您走到国贸桥这边，不是国贸桥，就像华贸。华贸这边应该也不算特别远，那边呢有一些比较上档次的一些餐厅，您都可以选，什么北京宴呀，环境倍儿好啊，您要想要这种的没问题，人均可能六七百块钱差不多这个样子，我说的是吃的很好了。如果您要就想在大望路，有几个推荐，除了菊气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做烤鸭的，最近几年做的特别好，我去那儿吃过一个叫鸭班，就是他的烤鸭做得非常好，而且有一些小菜，我称不上它是北京菜，但是有一些北京菜，比如说那个干炸丸子什么的也还不错啊，味道非常棒，您可以去尝一尝。环境呢可能就稍微差点，有点街巷的那种气息比较浓。另外呢，如果想过一个特别的这个那个结婚纪念日的话，您可以去那个，这个名呢不太好说，就是吃一串串香的，耍牛啊，耍牛后边还有一个字儿，在大望路附近那边应该就那一家，那是他们的起始店。 英文耍牛 business。 哎呀，老板得给你钱，我告诉你啊，就那个里边那个脑花啊，串串啊，包括他们家的还有一个是一罐儿做的那个雪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我去的时候还有。你要想用就是感受一下，它整个是在店内，但是做的吧又特别像街边的小摊儿。 对， 啊，就想过一个不一样的这个节日，您可以到那边。 这胆子得大点。 哎，对对，这得对， 听着是这意思， 有场景感。 对 对脾气。 包括您去 SKP。啊，您到 SKP 顶层，它那一层全是餐厅，啊，其中比如说像淮阳府他们的子品牌啊什么的都还不错，对对，都还不错， 对 啊。刚才我们之前不是让建华说了去班夫吗？君说了，去年秋天去的加拿大班夫，落基山脉特别美，湖水那翠绿翠绿的，特别是路过了卡尔加里，买了好多的大鹅。好，值得拥有。据说北京也开了它的直营店。 香港开了， 北京好，目前还没有国内。然后其实它在加拿大呢，就直营店，我据说听说啊，只有两家，一家在多伦多那边，就东边东岸一家，西岸一家，西岸就在卡尔加里。但是是你在班夫啊，或者在其他的一些潮牌店里也能买得到。 哦， 对，比如我们在黄刀的一个超市里就看到卖有大鹅的。对， 明白明白。 但是就它很多并不是直营店也卖，但是直营店就没几家。 对，然后它其他那些店的样品不是很多，就是号码也不是很全。 如果说想奔着去的话，基本上你去到直营店卡尔加里，它是在一个商场里面，然后看到了就买，因为款式一个款只有一个。 啊，对，是。 对， 你想我在因为我在温哥华市中心，因为那儿有那个大的那个 shopping 的地方，然后挤进去看，卖大鹅的，好多的华人朋友都在那儿选，然后我一进去，哎，一看一件，哎，款式也挺漂亮，试身，然后服务员，特别彬彬有礼的说，先生， 之前有人了， 先生，这是女款的。啊，是吗？我说我怎么穿女款都合适， 不是你说哦，我帮我太太 是。如果你加拿大有朋友的话，最好是在那个他官网上去预定，然后寄到你朋友家里，然后他给你拿回来，或者你去的时候再取，比较方便。 好好， 我是这么买的。 不是我这，我的确是前些日子看的是香港有开一个大额的一个直营店，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开，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已经开了，但大家可以再确认一下。 其实他只是在中国比较火，加拿大人更认另外一个牌子叫 Moose M O S E， 这个是当地的人比较认的牌子。 对，这搁一年前啊，我都不知道你们聊的是什么。大额买大额还分什么男女款？额就是额嘛，对不对？哦，后来知道原来是这啊，是个那个， 对 啊，对 对。然后据说明年开始不让他那个领子那个原来都是小羊毛、小狼毛，就明年就不让用了。 对对对， 是 因为不环保。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得二手都该吵架了。 好， 二手 来来来，那我们有太多的朋友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对， 包括去到其他国家旅游的问题，我们都一一问出来啊。 先解决一个问题吧，这是国庆节。李勇呢去了这个东欧三个国家、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九月份办的申根签证顺利就出签了。但是没想到10月3号到布拉格机场入境的时候就被拒绝入境了。理由是什么呢？你3年前去过法国，而且法国在他的那个系统当中也发出了一个什么警示信息。问具体是什么问题也不回答，就是他问说什么问题他也不回答，说系统就是这么记的。具体原因只能问法国，所以呢就把这个签订了一个遣返的认定书啊。然后他呢是在14年的时候因公去过法国，期间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正常的出境入境。想咨询一下，遇到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去解决呢？ 这我觉得只能拿着原来法国签证去问法国使馆了，给使馆发邮件。 是不是会有搞错的情况吗？比如说 有几率，我觉得是有几率的。然后原来的话，就是在几年，现在可能是欧盟的各个海关入境系统又大多数 联网了。对， 对，原来的前些年都没有联网。 哦， 对，前些年都是完全独立的。 他应该是可以和法国领馆或者是法国移民局进行沟通，然后把他这种情况和当年申请的签证的他的护照信息和签证页，他全部上传到他的邮件里面。 这个有多种因素， 那信箱 我觉得 对 对。 对， 在现在就是对方没有给出正确的原因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具体他是什么意思，只能写邮件或者 沟通。 我觉得是有可能误会了。就比如说您这个名啊，就李勇，就跟王维似的这种。满大街全是，王菲可能还好点。 这个还真不好说。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护照丢失了，然后你的护照被别人拿到了，然后干了一些不好的事，那么有可能会，对，这都是有可能的。 身上了， 对，都是。 所以您去法国领事馆先问一下， 对他只能 这样 沟通，先问情 况。就是他的名字比较普通，然后就同样的问题，他就丢失过护照，然后就是后来现在签证就比较困难， 对， 以为他把护照卖了， 对， 明白明白明白， 好， 明白。 小雨说了，首先我要表达一下对大黄的无限崇拜。接下来我要自己叹一口气，美签被拒了啊，想去美洲非常之费劲 啊， 我不打算再挑战第二次了。面签官当时问我，你去过澳大利亚，为什么签证没有在护照上呢？因为我是跟团游啊，电子签并没有给我们呢。后来旅行社要木游了啊。虽然我觉得真正拒签的原因可能是其他原因，比如说我单身，我的资产没有那么丰厚啊，但是电子签问题依旧没法解决，怎么整？我是不是要再去一趟澳大利亚？哎，我就有了。 不一定的，你近的话可以去日本，然后稍微远一点可以去欧洲，把护照记录再培养的好一点，然后再重新去签就可以了。 而且其实他去过澳大利亚，其实在他的虽然是电子签，但是在护照上是有他的出入境章的。 有一个入境章，没有离境章。 对，他是有个章。那么然后您可以去到，就是他是没有离境章是吧？就有回到国内的章吗？国内的话，北京这边入境应该是 有 章 的。 对， 但是你就是国内入境没法。知道你是从哪个国家回来的， 对， 日期，澳洲应该是有一个入境章，应该是，然后这个出境章应该是没有的。他跟团的确没有电子版的记录， 的确是。 但是我觉得为了南美签，他是为了去北美还是去南美啊？他如果为去为如果如果是为了去南美的话，你可以从欧洲飞，绕过美国也可以飞过去啊。但如果你去北美或者美国加拿大的话，那你只能重新签美国了，就是持之以恒的换签证官。然后碰运气去签，没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他没有问题，因为签证官问到他澳大利亚这点，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你再签， 当然我不建议啊，可能你还是丰富一下，因为你可能只有一个澳大利亚、 嗯、 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国家，我倒是觉得他可以马上再签、 嗯、 也不是完全 半年吧，我觉得我建议是半年以后 可以再来一次， 没问题没问题、 哦、 有人签了七八次，被拒七八次，然后最后过了，签证 都 反了， 不会等半年之后签证官问 你怎么又来了， 你怎么还没结婚呢 其实这和签证官是有关系的，有的签证官他会觉得比如你下一次遇到另外一个签证官，然后这个签证官觉得前面签证官看你的东西他们觉得不是问题、你也会解释得很好、 嗯、 你完全没有问题，他们就会 直接给你，其实 你 只要准备出来你、就是、 你可以比如说你带一下你当时去澳大利亚的 照片 啊，照片 对 啊， 这个我觉得签证官怀疑他的点是怕这个留在那儿，所以说你要证明自己不会留在那儿就可以了。 好， 单位开一个比较好的证明就可以。 就比如说啊、嗯，我出去都是跟团出去的，都没那签证在上面有哈、 嗯 啊。我去趟世界公园拍拍照片能管用吗？ 不管用， 哦、不管用，他能看出来还是怎么、 啊？不是你跟团有，你如果都是跟团，你有出入境记录啊，你大白本。 哦，他还是有记录的， 有记录的，对，只是有一些个 只是。 环境的电子可能没有贴在护照上面。 明白，明白。 好的，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回答一下丙爷的问题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活动，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会如约而至，届时呢很多著名的主持人将会变身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推介会将会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而且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北京电台广告资源会的推介会的这个详情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啊！来看看丙爷的问题，他说我想询问一下，我现在这个签证啊快满页了，我换领新护照以后，我原来护照上还有的一些有效期的，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的5年签，这个签证可以转到新护照上吗？还是说我要拿新旧两本出行呢？ 目前的政策是新旧护照要一起使用，目前这两个国家还没有提供签证转移的服务，那你可能比如说你真的一定要你现在新的这本护照上有签证，那你需要把可能是去把前面的做一个注销，在新的护照上重新申请签证。那么其他的国家要看，有些国家是需要转移的，你像加拿大是这样子，你不转移其实也能走，但是的话呢，有一些个海关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一般来说的话，可能建议您转移，或者说是您重新申请签证，因为重新申请签证你会拿到的有效期，因为你新护照了嘛，就基本上将近10年，更划算一点。签证转移的话呢，不太划算，就是这个就看您。 签证转移，我刚转完，我12年第一批的加拿大10年签证转完之后，到2022年，大概还能用5年嘛？ 嗯， 对。 四年，大概400多块钱，去一周就 签证转移要快一点。 申根签证的话，我有法国的5年，还有美国的10年，都是可以用两本护照入境的。 嗯， 澳大利亚的是要做一下你的护照信息更新，是这样子。嗯 嗯，好，潇潇说了，帮个忙啊，明天是我结婚纪念日。 哎呦。 就11期间啊，包括11之后啊，结婚纪念日 特别 特 别 多， 特别 多。想找个好地方吃午饭，只能吃午饭了，我们都比较忙。最好呢，东边日料或者别的也行，好吃、气氛、什么价格呀、都不限。推荐几家啊？ 四叶， 好， 校园路还有东二环使馆， 对。 我们台边上不是也有四叶吗？ 我刚说刚才是在哪里？ 对， 这是日料。那个贾颖呢？ 他是要吃日料吗？ 他说日料 都行， 别的都行。 Anyway， 其实我觉得这种日子还是吃西餐。 哎呀， 对，估计西餐吃不完 啊。对，中午它 对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西餐牛排没上来呢，该上班去了就。 中餐吃什么呢？我不会又推荐回去了。 哎呀， 我只吃菊姐。你就是这么举，推荐您几个啊。如果吃中餐的话，可能就不要那么繁复了，这样会比较好。西餐的话确实有点慢，但是吧，比如说您要吃个，哎，就是中午也没法喝酒啊，下午还得上班呢。 是就是简餐的， 其实日料也会， 比如说 中午也没法喝酒。 意大利餐有很多简餐，然后中午的那种套餐也比较快，然后意面啊配着一个。有点喝点小酒啊什么的都没。 不能喝酒。 中午为什么不能喝？ 人中午人下午之所以只有中午，就是人下午得上班。 就餐酒 啊， 一杯 啊， 就还好，不会大喝。 好吧， 我建议您中午找一地儿吃点接地气儿的。 嚯， 就是先给晚上做一铺垫， 耍牛 business。 离了近了可以去啊，有时候中午就感觉我忘了这事儿似的。到了说，哎，咱先吃个饭，今儿怎么这么反常？哎，没什么事嘛，咱随便吃个，吃个什么牛拉呀，什么玩意儿都可以啊，特别简单的。到晚上你定一个特别好的，比如说像啊，福楼啊，莫尔顿，就来这种法餐啊，仪式感强一点的，给他准备一礼物，这样来一个双重刺激，我觉得可能更有纪念意义。 我选择 TRB 了 啊 ，TRB 啊 TRB 可以， 也可以， 环境也好，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您来选择。结婚纪念日我们觉得有点仪式感的更好。 是，就是我简单解释一下，因为看他的肖像头像了，我能理解之所以在中午是因为没有孩子的负担 啊， 因为人家那头像一看就是家里有孩子嘛，所以如果是晚上的话，因为孩子比较小，那可能是没有人照顾。如果要是晚上再带着孩子一块出来，第一孩子可能对吧，就不会跟他们坐的时间太长。 哥，照你这意思应该中午吃饭才会有孩子的负担呀、 啊？不，孩子不在身边嘛， 俩人都上班、 哦、 对呀、啊、俩人都上班。 哦， 只有那时间能撇了孩子。 对， 那晚哦，这个意思啊。 对， 哦， 可以理解了吧？ 那都就理解多了啊。那就回家带孩子吧。记什么年日。好嘞，非常感谢贾颖和建华给我们的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 哎、好，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再见了。 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哎呀，时光真疯狂，我一路执迷于匆忙，依稀悲伤，来不及遗忘，只有待风将它埋葬。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咿呀咿呀，我们曾在路上，咿呀咿呀，待风将它埋葬。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前段时间去贵州，